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呢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两位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这几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大篇幅的说了说心力衰竭啊这个病症。确实它呢属于慢性病的一个中末期阶段的一个病症了。应该说它要治疗和改善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此我们如何面对心力衰竭这样的一些病症哈，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再具体聊一聊。 是。还是那句话，说这个认识这个疾病，最后是为了这个防病。就说我们说，你看在中医里边，我们给心脏封了一个官，叫君主之官。君主之官，君主就是皇帝啊。那就可见这个心脏在我们这个生理功能里边的重要性。过去我们也给大家喊个口号，养生先要从养心做起。你看这个心呢，它这个一方面是我们的这个在中医里面它主管着我们的情绪，另外一方面呢它主管着我们这个血管和血液的运输，濡养着我们身体这个全身。那拿我们现代人来说，你养心，心有两个层面。你看在中医里边，心这个精神情志啊也是归于这个心，就是我们思维精神意识观念它都是心脏在管。那拿我们这个养心来说，一个含义就是来说如何树立正确的社会观、价值观、家庭观、金钱观，这都是属于这个精神修养方面的所谓的淡泊明志哈，就是我们这个养精神。另外一方面我们就养心，那你养心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就是讲了那么多心脏上面的这个疾病，可是他把这个阻力啊、负担啊，最后都给甩给我们这个心脏了。那有一天就是说，真正的已经被医院明确诊断成你是心力衰竭的，我想现在如果在收听这个节目已经是心力衰竭的，医生肯定让你终生服药。就是说我们已经明确诊断出来是没办法了。那这要解决问题，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今天已经是这个各种疾病导致你这个心力出现这个衰竭了，那你在制药的同时是不是就只能是一辈子这个吃药了，就影响这个生活质量了，怎么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人体啊一天天的这个老去的不仅仅是你的容颜和你的皮肤，你长白头发了，你的这个皮肤长皱纹了。那你想没想过你心脏长皱纹是什么样的？心脏长白头发是什么？事实上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心功能减退、心衰，那这是一种自然这个状态。那我们平时上个楼梯，喘的就真的难受，说你，我们平时开玩笑说的话，说你胖你就喘。你看这个胖了以后他这个负担加重，他也开始喘，这就是这个心功能减退。那我说这个已经得了这个心衰的，这提出一个话来，就是我们如何和心衰和平相处。因为今天在临床医学，心衰 是不能够治愈的。那不治愈，那我们怎么办？让你别影响我生活，让你别影响我的寿命，这就是我们追求的这个原则。其实在医院里边，他治疗他也分着什么药物治疗、非药物治疗，所以我们要跟心衰和平共处。你看，其实这些话都是通俗，这个话，一个啊，适当的休息，一个饮食调理，一个自我观察，一个坚持服药，一个及时这个就诊，一个这个就是随时这个把你的问题反映给医生。这个我们说这个心衰，它有这个急性心衰还有慢性心衰两种。那么急性心衰呢，你在医院完成了这个治疗以后啊，它就慢慢转化为这个慢性心衰了。但是这个慢性心衰呢，大家别以为你出院了你就没事了，那怎么来维护你？他其实有时候慢性心衰他又可以这个急性发作。平时我们遇到的绝大多数呢，其实我们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更多的是慢性心衰。刚才说一个衰老，本身心脏他也在衰老，还有一个现在已经明确诊断你是这个心衰的。你这儿有个数据是什么呢？你看我就说，急性心衰它这个死亡率是多少？3%到4%，就是说100个人将近有3个人、4个人都会死掉。那么严重的，大家猜一下这个数字有多高吗？20%的死亡率，这是个很大的数字。100个人去住院，20人就没了， 就急性心衰是吧？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急性心衰的患者出院以后，你是出院了，出院2个月以内心血管事件导致这个人再住院，这个数字有多大？30%到50%啊，同志们，就是100人出院来不到2个月，啪，又有这个30人到50人又给住进去了。所以呢，这个在急性发作阶段，我们说对症治疗，改善症状，那你就住院，听医生的，该怎么治怎么治。那我们病情稳定以后，我们如何让这个针对这个综合性的这个除了药物治疗，我们如何保健？目的什么？降低这个死亡率。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大多数人来说，你如果有其他危险因素，原发病，比如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律失常、瓣膜关闭不全、动脉粥样硬化里边什么长斑块了，这个等等等等，或者你今天有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血粘，你有，这都是我们称为什么心衰的危险人群。你总不能说，你讲这个好像跟我没关系，我讲这个我是跟你在讲疾病的末端，讲末端绝对不是说让我们今天大多数人都要到末端去。 也就是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就是要知道我们终了是一个什么状态，然后从这个上游进行预防。 是这个意思。 是的。那实际上呢，刚才也提到啊，这个心力衰竭它是有慢性和急性之分的。那么在急性的时候呢，肯定要到医院赶快去进行控制和治疗，这是毋庸置疑的。一旦呢达到了平稳以后，因为这个病啊，它是完全治愈是不太可能的。 今天临床解决不了， 对， 就是怎么降低死亡率。 对， 这个， 所以它最后形成也就是一个慢性病。那我们如何跟这个心衰这个慢性疾病和平相处，这是非常重要，这是一个话题。另外就是说，我们在上游如何避免心力衰竭的产生，这点我们都要特别注意。其实说到这两点的话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而再再而三提到过，就是养生保健的办法实际上是能够派上用场的。那么具体的情况呢，一会儿呢这个贺主任再给大家讲一讲啊。好的，那如果大家对于心力衰竭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或者说心脏方面呀、血压方面呀、糖尿病方面呀等等都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我们会给您呢来制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节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心脏称为君主之官。心脏的生理功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主宰着血液、血管、 及其正常的运行发挥着濡养全身的作用，二是主宰着人的神智、神明，也就是我们现代人说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虽然也分属于五脏，但主要归属于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正常，我们每个人就会精神振奋、神志清晰、思维敏捷，对外界信息的反应灵敏和正常。如果我们的心脏发生了器质性的病变，同时我们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也会功能异常，即可出现精神意识思维的异常，进而导致失眠、多梦、神志不宁，甚至狂妄，或者可出现反应迟钝、健忘、精神萎靡，甚至出现昏迷、不省人事等临床表现。作为中老年人养生，首先要养心。我们老去的不仅仅是年龄，我们血管里的斑块、心功能减退，都是血管组织、心肌组织发生了组织纤维化而导致的心脏老化。使用茶叶里提取的茶色素，同时使用中药提取物抗心肌组织、血管组织的纤维化，是我们中老年人疏通血管、提高心功能的有效手段。 那具体说到哈，如何从上游咱们就下手啊？我觉得对于心力衰竭这个病症哈，不让它产生或者更晚的产生是起到特别大作用的。 但是这个啊，说实话，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好，还是我们自己也好，其实做起来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人只要是身体没有不舒服的症状出来，人很难会做到防微杜渐去预防。 对， 哎，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如何从上游来阻止心力衰竭的这种终末级的这种情况发生啊，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比如说我们要戒烟，对吧？比如说我们要体重指数小于24，对吧？比如说我们要没有高血脂症、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啊，就是说血脂、血糖、血压一定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那只要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理想的一个健康状态，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啊，心衰是不会找上门来的。即便是到我们生命的中期，也不会有心衰找上门来。哎，就看我们能不能做到了。 而且呢，通过这么几天的介绍啊，我们大家要明确一个事儿哈，大家都觉得这个心力衰竭呢，好像跟这个心脏有关，实际上不仅仅是跟心脏有关哈，它跟身体的很多器官都是有一定关联。比如说，如果你是高血压，如果你是高血糖，如果你是高血脂等等，可能最后哈，都会殊途同归，造成心力衰竭的。 对，就是这些代谢性疾病，最后都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有斑块，最后呢就形成心力衰竭了。那么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在上游阻断心力衰竭的这些因素，不发生心力衰竭，非常之好。那么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我们没有做到，或者是我们想做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那么我们无论在疾病的哪一种状态下进行干预，其实都是可以起到作用的。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位听众朋友哈，他是心脏放了支架了，放了支架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有一个问题，放完支架以后我就感觉到一口气吸不透，就是我们吸气的时候一口气吸不到底，它就是这一个症状。后来就抗纤维化，他说非常好，抗纤维化之后就这一口气吸透了，吸到底了，就是跟喝水解渴一样那样的一个感觉，非常之好。 所以还是那句话，没有得病的时候我们要积极的预防啊，避免疾病的产生啊，这是高手啊，这是这个上医治未病。但是一旦得病了哈，我们也要有非常勇于面对他的心态，去接受他，要跟慢性病共同生存啊。所以在这点上呢，张主任也有一些要提醒大家呢哈。 其实你说的这个观点呢，已经上升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这个观点了。你看啊， 世界卫生组织它就非常的强调把医学的发展的优先战略啊，从以治这个已经疾病为目的的这个高技术追求转向什么呢？转向这个预防疾病这个损伤维护和促进健康。那么只有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为首要目的的医学，才是供得起可持续发展的医学，也才是这个公平和公正的医学。这个呢就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那我们要理解医学，逐渐的把作为医生呢要逐渐把自己学习成为一个合格的医生，应该树立什么？应该树立这个大健康、大卫生、大医学这个观念，一定要走出什么？哎，我们等病人到我面前来看病，从这种状态走向大健康这个概念，要强调参与什么呢？治疗、预防和康复，打破我们这个坐堂医生这个陈旧性的观念和传统。你看，我们给大家这个讲这个心衰啊，其实一直我们在说这是疾病发展链条的终末端，可是我们今天收音机前这些听众呢，大多数人是没有心衰的。那这个意义在哪里呢？你看美国这个心脏协会他就做了一个非常生动这个比喻，他怎么比喻呢？他把这个心血管，不管是内科医生还是外科医生，他都形象描述成什么呢？都聚集在一条经常泛滥成灾的河流的下游。这些人在下游干什么呢？这是美国心脏协会啊，这就是说这些医生呢拿着国家的很多基金去研究打捞落水者这个先进武器怎么去打捞去，同时呢不分昼夜的苦练这个打捞本领，结果呢你的社会价值是什么？事与愿违。那么坠入河中的人啊，即使你的打捞水平很高，可是下到水中这个人呢，你一半的都被淹死了。那么被打捞上岸的，就像这个心衰，我们说哎，你是把他急性期给控制了，可是你捞上岸以后呢，控制住了，也奄奄一息，严重的影响的生活质量。那更糟糕的是什么呢？更糟糕的是坠入河中等待救援的人越捞越多，就是得病的人越捞越多。那为什么不在上游去哎植树造林筑坝这个修堤，这像大禹治水一样运用疏导的方法去预防河流泛滥。这个呢其实话说两头，一方面在预防，一方面作为我们个体一个人的主体，我们自己啊，你自己心目中预防保健的意识有多强。你看在这个平时咨询我这个人群里面，有些人家就生活的就是说很有质量，对自己身体出现了这症状，即使人家今天没有治疗，人家都在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情。还有一些得病的人在治疗的同时，他也可能是无奈啊，吃药吃的实在是没办法了，他问我这到最后会怎么办，还没有有没有很多这个方法。你看最少这些人在意识上就可以。我还记得我遇到过一个应该说是村长啊，也是北京郊区的，他一天很忙，那么村子里面的红白喜事都是他在那张罗，他已经这个糖尿病下肢出现问题了，已经有溃烂了。就那天来还是别人听到这个养生之道节目以后带着他来的，那个人很利落很干脆，我就是这情况，你看怎么样？我这儿那还有事儿，今天还有一家这个在结婚的，这个我一会儿还得跟人家主持去。你像他这种状况啊，不管是糖尿病也罢，还是这个慢病日也罢，世界卫生组织过去就做过主题，很多人这个不是死于现在医疗水平不足，是死于什么呢？死于这个无知。其实在那个疾病的早期阶段，你过早这个干预，你不至于发展到那个程度。总是在等什么？等症状。可是这个我们有时候也有一种尴尬，什么尴尬呢？我觉得这个养生也罢，保健也罢，因为它还没有出现症状，那么听众朋友们呢，老是觉得有症状了，我再去进行这个干预，有时候搞得我们好像我们是皇帝新装里边那个骗子。为什么再跟你说防，跟你说干预，然后在你这个疾病没发生前过早的筑墙你这个堤坝， 可是哎，有些人当然这个听众非常不错，哎，做的也非常不错，同时他取得的效果也不错。那么有些人呢，总是这个到医院呢无奈了来找到我们，当然有些是可以进行这个干预的，有些呢就需要花很长很长这个时间和精力才能取得比较好这个效果，给人感觉非常非常的遗憾。我觉得这就是个意识问题。 嗯，确实这点也是哈。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呢，都觉得如果有一些症状产生了，他才觉得想起来去治疗啊。那如果在之前虽然没有症状，但是你的身体已经往这个得病去发展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强调养生保健啊，就能够遏制住你病情的发展，多好呢。 嗯，所以刚才张主任也说了，医生其实也应该往上游转移哈。 嗯、 其实告诉听众朋友怎么防病，怎么不得病，其实这才是上策。 嗯，当然了，还有一点就是说，有些朋友由于种种原因呢，现在已经是得病了哈，而且呢，很重的一些慢性病，比如说像心衰等等。但是呢，像这样的病，确实你想完全的根治和治疗呢是不太容易的。那我们也不要有一种就是害怕它等等的，我们要跟它和平相处。 你看到了这个慢病啊，我觉得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中国医学就是所谓的我们的中医，它在慢病调理方面它西药是赶不上的。为什么？中药你看它用它的这个理法方药，最后通过这个分析，最后君臣佐使，哎，我开了一个药方，可是我们在这个功能恢复慢性病，老中医老说一个调这个阶段呢，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当然你看今天我觉得保健品啊，我只是和国家合格的，没有被夸大宣传的保健品呢，它就是一个中医的这个现代化。为什么？它是通过现在这个工艺，它里边这个提取物，同时呢，又是这个把它做成这种制剂型的，不管是粉剂还是胶囊还是这个冲剂，哎，它进行这个大的升级这个调整，哎，那就是说对于我们得了病的人群。你在完成了这个临床治疗以后，就要长期吃药这个人，你再加上这种靠，我指的是你要论证啊，靠谱的这个保健食品的话，加以进行这个调理，就是非常非常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否则吃药，我们都知道，哎，老百姓说的话，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都知道它是控制症状的，确实也是这样。那你怎么恢复你这个机能？你包括心衰，那你这会儿你总不能最后说。吃药把你这个能调过来，这会儿怎么办？你看我们老给大家教的方法来抗纤维化，因为纤维化它是个病理改变，讲起这一块和这个各个器官功能的话非常枯燥，大家听不懂，只能因为它涉及到病因、炎症、细胞这个因子的改变，总之把这个机理呢，过去我也讲大课也讲过，有些人能听懂，有些人听不懂，当然也有方便这样的书。这个时候呢，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你就坚持的时间长一点，最终我觉得有些人老在约我说过，等你效果不好，没有达到效果，你来找我，我针对你的问题，我给你调有效的方案，你要用得好，那你就用可以了，也没有必要去总是在这里约我。 所以呢，没得病之前，我们好好的预防啊。这个预防有很多的手段啊，像养生保健，这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了，如果你已经有病了，那么在积极治疗的同时，相对比较稳定的时候，再加上养生保健啊，我觉得双腿走啊，总比一条道走到黑，可能会选择的余地啊会大一些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是预防还是改善啊，其实养生保健都是您离不了的。那如果大家呢想进一步的了解抗纤维化的一些情况呢，您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节目主讲医师张正。随着年龄的增大，在生活中有时我们会感到疲劳乏力，下肢脚脖子周围有时出现浮肿，登楼梯、上坡、快步行走或跑步，干一点体力活出现呼吸困难、费力和短促，有些人常常在夜晚睡眠中被胸闷、